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系发动呢一场诶对中国嘅关税大战咧，吓就呢几日咧吓多种嘅起伏咧，系令到好多华人啊、香港人嗰啲网民咧个情绪咧系非常之剧烈嘅波动吓，一时咧就欢呼就话 Donald Trump 投降啊，美啊中国赢咗啊，吓一时咧就话啊，呢、這个咧美国自取灭亡啊，抵佢死啊，系嘛？今次系中国嘅机遇啊，咁啊到底啊你点样去判断呢、啊、你系咪应该支持啊 Donald Trump 不断加关税，系令到美国嘅嗰个通胀进一步刺激，然后啊系应该咧系欢迎同埋咧系鼓励啊 Donald Trump 带领美国走上萧条之路呢？如果佢对中国减税啊，咁美国系咪又系可以松一啖气，系仍然咧系会避过大萧条呢？咁所以呢个已经系慢慢系丧失咗一种咧理性嘅判断同埋情绪化。嗱，而家我哋睇睇啊，呢样嘢系对香港内部嘅经济有啲乜嘢进一步嘅影响？就系呢几日咧，竟然啊吓喺啲金行咧系出现啲香港人排长龙啊，就走去买金。嗱，呢啲咧就绝对咧系一啲不正常嘅现象。因为中国人咧，你好多啲基层啊，我哋一早好多年前讲过有呢个走难嘅基因嘅。啊！佢一睇到一啲嘢唔妥咧，有啲基層嘅人咧，會覺得嗱嗱聲嘅就亂病急亂投醫咧，四圍去攞救命草。咁而家咧，你話竟然咧係出現喺金價嗰度咧，係出現啊係一個波動啊！全世界嘅金價而家咧都喺度起緊。咁咧香港嗰度咧係出現一隻咧叫買金嘅人龍啊！嗱，買金嘅人龍咧，即係令我諗起咧，即係十幾年前咧嗰啲人搶購奶粉啊！你咁样落嚟啊，买抢购金行嗰度，你出现排队啊，同埋嗰啲人就觉得话而家咧啊，我好彩我廿几年前买咗金啊，而家咧系升咗成几廿倍啊，正啊咁。你俾啲小红书睇到啊，吓会唔会刺激到啊？大陆嗰啲人就揸住啲人民币落嚟，喺人民币喺呢度唱咗香港币，然后咧多多少少都买金咧。嗱，呢个会唔会啊系促使到啊？啊！呢个咧，香港融入大湾区之后，大陆嗰啲人自由行落嚟一个买金，等于十几年前扫奶粉嘅热潮咧，呢、這个就拭目以待啦，系咪啊，鲍生？而家咧嗰啲人，香港人出现咧系买金嘅长排长龙啦，嗱，希望只系得一间半间啦，但系呢个咁嘅迹象咧，系咪唔正常咧，鲍生？ 嗱，依我观察咧，唔止系买金嘅，亦都有好多人将手头上嘅实体黄金咧。就攞去放售，因为嗰个金价呢已经去到近年嘅新高啦。咁就好多人呢就投资黄金呢就相信实体金。咁以往呢可能喺几年来呢储下储下啲金仔呢，而家呢觉得个价钱已经升到一个高位，咁於是呢就套现。咁点解其实呢十年八载黄金一路节节上升呢，同埋而家去到一个我都觉得可以话系天价啦呢个价钱。咁有人就歸咎就係戰爭嘅影響，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嘅，譬如包括以色列中東嘅戰爭啦、俄烏嘅戰爭啦，同埋咧東亞地方嘅戰雲密布啦，就以傳統嘅智慧或者邏輯咧，即係黃金係避險貨幣，亦都喺戰爭嘅時候咧係最有用嘅一個有價值嘅金屬。咁而且呢啲人咧仲唔再相信紙上黃金添。就要相信咧實體嘅黃金，即係一安士一安士啊咁買翻嚟，甚至有啲有能力嘅係買金條同金磚。嗱，依啲情況咧，仲要結合埋咧，依十年八載嘅通脹啊，再加埋咧，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有啲國家嘅央行咧都大手咧去儲黃金，包括中國大陸。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於是啲人咧就覺得喂，而家股市咧就動盪啊，係嘛？玩匯率咧更加會找死啦，因為 Donald Trump 而家咁嘅關税戰之下。咁更加將好多嘅資金咧就投入咗呢啲貴價嘅金屬黃金裏面。咁所以嗱啲人咧就話：，唉，黃金升值咧就個世界唔好啊，陶生。咁所以咧，而家你見到香港咁多人排隊買賣黃金咧，唔好開心住啊！第一，你首先諗下你自己買唔買得起先；第二，你屋企有冇先？如果你又買唔起又冇咧，其實唔關你事嘅。第一，第二咧，代表著呢個世界更加唔穩定，同埋咧 甚至有战争的危机。对于一些叫普罗市民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 good sign， 不是一个好事咯。 嗱，一般嗰啲人咧，你使唔使咁恐慌，就係搶購黃金咧？我知你而家睇到好多新聞咧，就話 Donald Trump 要炒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係嘛？因為要逼呢個咧鮑威爾減息，一減息咧，啲錢放喺銀行咧，跟住就冇話以前咧利息咧5%+嗰支歌仔唱，啊攞啲錢出嚟咧，我而家聽全世界嗰啲咁嘅經濟分析家咧就話要咧。買黃金避險，所以香港一啲基層嘅市民咧，跟隨一啲咁嘅金融分析專家，我哋講，尤其而家我一早都講過，你聽風雲谷咧，如果你話唔睇整體去聽，或聽任何咧呢啲咁嘅分析咧，斷章取義咧，就會出現呢啲恐慌嘅。所以你使唔使而家走去搶購黃金咧？我覺得又唔需要。點解？第一咧，係你少少嗰啲黃金揸埋放喺屋企咧。吓，一喺但台海啊，或者西太平洋打仗咧，揸住啲黄金，你走去边？系嘛？系咪谂住啊？翻大陆入呢个大湾区，揸住嗰几两黄金咧，而家冇钱食饭嗰阵时咧，就走去元朗、去韶关啊、长沙啊嗰度咧，搵地方当。你揸住黄金，因为台海封锁，你都走唔到噶啦。唔通坐船出海咩？唔通过安南咩？去越南、去柬埔寨咩？去到嗰度啊，會遇到 KK 員啊，綁埋架啊，呢個搶埋啲黃金劍啊，殺人滅口。你而家揸住啲黃金喺21世紀面對呢個台灣海峽可能爆發嘅戰爭，我覺得冇用噶喎。最有用嘅咧就係咧，係有千億身家啊，嗰啲已經將啲銀紙啊調走得七七八八。雖然個人仲喺嗰喺香港，但係隨時有乜冬瓜豆腐咧，係可以坐私人飛機走人。吓！而家抢购黄金喺下边咧排队嗰啲基层市民咧，系无需要恐慌。你要望住咧千亿富豪佢哋点样坐喺树啊，以不变应万变，系嘛？何况啊，我谂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已经知道咧个危机所在。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咧就好罕有咁话：中国同埋香港正面临啊前所未有嘅大变局啊！這個、呢个咧系人都知噶啦，系嘛？美国处处对中国扯后腿下兔子，嗱呢啲系北方语言嚟嘅，咩扯后腿啊下兔子啊呢啲咧话佢照本宣科照读，呢啲唔系粤语嚟嘅。最近咧就挥舞对等关税嘅大棒，对全世界开打疯狂嘅关税贸易战之下，中国发展咧系受到冲击，所以咧卓永兴政务司司长咧。就鼓励全香港的中国同胞，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啊，敌寇同仇，坚持做理智正确的应对，坚持中国人的风骨底气，挺身出来对野蛮说不，对贸易殖民主义说不，对让世界看清谁是国际公平贸易法规秩序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促进者、随时破坏者、践踏者。哇！呢啲語言咧係戰鬥格同埋戰狼格，同埋好有咧《人民日報》社論咧係嗰個色彩，係嘛？佢話美國霸凌欺壓挑釁全世界，必定遺臭歷史世人唾罵。咁我想即係提醒啊一啲高官咧，就係你凡事唔好睇一邊，你要睇下咧大陸嗰啲戰狼啊好多都鼓勵啊 Donald Trump 繼續加關税咧，係令到。这个美国呢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呢是引入一个最后萧条灭亡的结局的。所以我们要理性啊中肯地去看呢美国加关税呢就不是一件坏事来的。这个 是为中国制造上位的机会很多呢包括经济学人的舆论都指出。现在你美国这样做是好事来的因为呢会将整个世界去让给中国。所以不需要这么情绪化包括这些高官。啊！咩同仇敌忾啊！啊，坚持做理性正确的应对，咁请特区政府咧都要指引一下。咁而家啲基层市民真系排队买黄金，又算唔算啊？一个理智正确嘅应对咧？嗱，呢方面嚟讲咧，中国香港特区有陈茂波又好，啊，经济事务司又好，就应该咧有佢哋呢啲官员啊，系应该开翻个 YouTube 做翻 KOL 啦。你睇到咧，呢个系唔正常嘅。啊，街头嗰度出现买金嘅人潮啊！啊！呢个咧系唔系一个理智正确嘅应对咧？系嘛？坚持中国人嘅风骨底气，哇！中国人要风骨底气喎，呢个咧系好抽象，好难衡量喎。风骨底气啊，系咪即系话而家大家绑缆安全带，系乜都唔好喐咧？系嘛？嗱，而家风骨底气啊，跟住你又要做理智正确嘅应对， 唔同嘅人会有你唔同嘅理智正確嘅应对。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呢已经俾美国呢係全方位呢放喺个电子显微镜嗰度呢係咁扫描。根据全报道，香港嘅富豪地产商陈启宗曾经捐咗俾哈佛一个叫陈曾熙学院，即係佢伯爷呢係以前捐出嚟嘅，係咪就$35,000,000。就惨遭咧，就揭发咧，就系呢个陈曾熙学院系喺哈佛大学嘅名下，系训练新疆兵团，或会违反美国嘅制裁法，系嘛？咁呢个咧系美国地缘政治及数据分析公司一间叫 Strategy Risk 发表嘅一关中国共产党渗透哈佛大学嘅调查报告，就咧揭发哈佛呢一间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曾经训练隶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嘅共產黨嘅官員訓練共黨官員，啊呢啲就係美國啊，啊呢啲團體咧係啊協助 Donald Trump 一齊啊，係對內啊呢個剷除包括哈佛大學同埋哥倫比亞大學嘅 DEI 左膠嘅勢力啊，裏邊一個發現，呢個報告咧就叫北京在哈佛大學多個領域施加影響力，就指陳呢間哈佛大學啊下邊呢個學院2018年咧。是同七个中国机构建立正式合作机关系，支持多个中国官方医疗研究中心，包括心血管病中心、神经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啊，呢啲唔紧要，如果你话训练美国嘅学者咧，系对美国嘅医疗健康 Obamacare 咧系有贡献咧，都冇问题。弊就弊在咧，啊，佢话咧，啊，2022年11月，哇，有埋日期啊！训练了188名中国高级官员，包括隶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共党干部，系咪？咁咧，跟住在呢个机构再引述啊，医学期刊《刺针》同埋《自然》就话新疆医疗涉及强制绝育或非自愿器官捐赠，对少数民族咧就展开不道德嘅实验。嗱，呢啲咧就好不幸啊！就香港咧，而家咧系愣埋哈佛。而家哈佛咧就被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视为一个重灾区，就系咧，佢不但咧内部咧系有极左意识形态啊，呢个骑劫啦，而且咧系屡通中国，因为喺2021年啊，佢有一个前科，就是哈佛嘅一个化学系教授利伯咧系被拘捕，罪名咧系向美国政府作出虚假陈述，就唔讲咧。即係隱瞞啊！佢喺中國收受嘅一筆資金同埋捐款，呢個利伯啊係被判罪成立2021，就入過監咧，係坐過2日，跟住落嚟咧係監管釋放6個月居家咧係監禁，仲要向咧美國嘅稅局支付$50,000同埋咧$34,000嘅賠償。期間咧佢係被指控咧係講大話。嗱，2021年咧係美國拜登政府期內唔係 Donald Trump 嘅政治迫害。嗱，呢度咧叫注意。嗱，而家咧就係中國香港大學咧就話就實行咗卓永興所講嘅中國人香港人嘅骨氣啦，啊就係咧你美國咧指控呢個利伯咧係做間諜咧，我呢頭咧就高薪請咗佢過嚟咧係做香港大學嘅教授，嗱呢個咧係大陸嘅用大陸嘅説話嚟講叫頂風作案，之但係同時亦都咧符合咗卓永興啊局長。啊！呢、這個政務司司長所呼籲嘅香港人要對美國嘅鬥爭顯示一個咧底氣同埋骨氣。嗱、啊，而家陳啟宗嗰被揭發咧，呢、這個咧係向呢個哈佛大學咧係$35,000,000啊！你係捲入咗美國嘅內政，呢、這個內政咧就係 Donald Trump 喺度追查美國嘅教育產業裏面呢啲種種嘅間諜同埋極左啊嘅左交嘅行為。嗱喺呢個時候，你係咪應該仲堅持個骨氣咧？嚇，見到咧你 Donald Trump 走去喐哈佛，好啊，冇錯，我喺度呢個捐款確係用於咧係訓練咧中國新疆嘅官員。你吹咩？你堅持個骨氣係咪仍然要繼續俾錢？同埋千祈唔好褪態咧。阿 Donald Trump 據說疑似俾大陸拋兩拋啦，就話投降啊，疑似啊，又話減關税啦嗱。所以呢個咧，啊，你要叫基層市民啊，要堅持骨氣嘅話，咁你個個走去買金啊，想避險，又係唔係一種骨氣嘅表現？ 俾美國睇到，佢會唔會覺得今次打正擊中你死穴咧？嗱，所以一連串嘅綜合問題咧係好難回答嘅。你個特區政府用呢啲情緒化同埋浪漫感性嘅民族主義嘅語言咧，香港人係唔識聽嘅，係咪？包括咧呢千億富豪聽咗之後咧，可能佢仲更加驚啊，係咪？ 嗱，如果咧用翻卓永興所講咧，美國係扯後腿同埋下兔子。呢几个字呢是不是今时今日香港人才知道呢？或者我将它扩大，是不是这13亿人现在才发现美国原来十几年来呢就是这样扯后腿下兔子呢？如果根据我们昨日那个中国青年的大外孙 TikTok 里面所讲，其实美国和欧美在中国设厂，利用这个廉价劳力跟着倾销中国的市场，或者是美国的市场，跟住再將嗰啲污染，特別係稀土嘅提煉咧，就唔放喺自己本國，就放喺呢啲中國嘅地方。咁利用嗰啲水資源啊，或者係嗰個環境資源咧，就污染，咁啊換取咧呢啲利益。咁呢啲係咪下兔子咧？係咪扯後腿咧？係咪今時今日先發現咧？點解因為關税嘅問題，而家就係扯後腿同埋下兔子？如果唔係關税嘅問題咧，就係樂見其成咧，就促進中美嘅貿易咧？嗱，依点咧，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咁我哋呢啲其实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唔重复啦。咁但系卓永兴所讲嘅骨气底气咧，嗱，我作为香港人咧就听唔明嘅。嗱，反而我喺譬如话二次大战或者抗日战争嘅时候，抵制日货，好多嘅年轻嘅知识分子啦，啊，北平市民啦，或者上海嘅市民咧，当时因为面对日本嘅侵略，霸卖日货，因为日本点样咧？日本因为佢喺中国大陆咧，有好多嘅，特别喺东北啊，设置好多嘅工厂啊，廉价嘅织布机，于是乎咧就喺中国嘅市场咧倾销棉布，令到中国本土嘅纺织业咧一蹶不振。当时啲人咧就呼吁罢日货。嗱，咁我明白，因为你面对一个国家被侵略嘅时候咧，你仲要帮衬对家去买佢嘅货品，咁你只系买子弹嚟射自己人啫。好啦，咁如果放诸今日，特别系香港嘅处境，我听完陈茂波讲话，香港系一个国际嘅自由港，我哋唔会咧反制，亦都唔会提出呢个 145% 嘅关税咧对付翻美国，以免影响香港嘅经济同埋贸易地位。咁但系卓永兴又讲话我哋要有骨气同底气，但系佢又冇提到咧，究竟面对美国嘅货品或者资金，甚至娱乐电影，香港人应该用一个咩嘅态度？因为你一分一毫使出去，我唔理你食汉堡包，或者你究竟你系睇 Netflix 定系睇荷里活嘅电影，或者买 Nike， 中间虽然都有中国嘅投资，但系归根究底呢啲都系美国嘅品牌，佢哋获取嘅利益咧系占最大嘅。转个圈咧，其实就会去咗美帝嘅手上边。咁呢啲系咪资敌咧？我哋都讲过，所以卓永兴佢提出呢个骨气同底气，我作为香港人，我好想去配合 咁样啦， 唔知点做啊！ 你唔知点做啊啦，不过我抛砖引玉啦，好嘛？阿卓永兴咧代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呼吁中国香港特区嘅市民咧，要坚持中国人嘅骨气底气，对美国嘅野蛮说不，系嘛？骨气底气，同仇敌气。我暂时读住个气字啊，押韵啊，我唔系读错别字啊。对呢个美国说不嗱，首先。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本来订了美国的波音飞机，因为 Donald Trump 这只野蛮挑衅就已经喝令是退货。几架波音飞机本来飞往中国，现在被中国打回头，好嘢！这个就是骨气底气同仇敌气。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香港特区应该怎样配合和国家的立场坚持呢，是保持一致。首先，香港人而家出外旅行，去日本、去台湾又好，系咪要睇过嗰架飞机系咪波音747、777、787？如果系嘅话，系咪应该拒绝上机？系咪呢个第一？第二，香港嘅中国国泰航空公司，对唔住啊，我私自咧喺国泰嗰度前面加咗中国啊，系咪应该即时紧急检视你嗰个咧飞机队伍？如果有波音飞机即时停飞，暂时用住咧欧洲嘅 Airbus 空中巴士先，暂时啊，因为到呢分钟咧，欧盟好似咧仲未跟随啊呢个 Donald Trump 对中国疯狂加价，一旦欧盟咧 是疯狂加价的时候，就连 Airbus 都应该一起抵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紧急入货，是由中国国泰航空公司即刻宣布，现在斥资是购入中国制造的 C919 啊，是来到代替美国的波音先。嗱，呢个如果香港呢个龙头企业带头振臂一呼咧，我就觉得吓、啊、你就系真正落实卓永兴所呼吁吓、啊，就咧身为香港人，一定咧系要站在一起团结啊，骨气底气，同仇敌气，作你明智理智嘅选择，对野蛮说不啦。呢个第一系咪？第二就系、是、养和医院里边吓，嗰、啊、啲医生咧要紧急检视。啊！里边你有几多套医疗嘅器具？而家系 made in USA 啊，包括嗰啲 MRI 啊，嗰啲咁嘅呢啲磁力共振嘅机啊，同埋订购咗几多？订购嗰啲系咪即刻一家应该即刻 stop？ 系仿效同大陆啊祖国嗰个立场咧保持一致，因为呢最近呢一铺将波音飞机打回头啊，系令到13亿中国人民拍烂手掌。只不过好不幸咧。马来西亚和印度在那边呢好像不是跟中国站在同一阵线先。即刻跟波音飞机说人气我取，尤其是马来西亚。刚刚中国叫习老大去完呢、啊、你不是说跟中国坚持站在同一阵线呢，就说跟波音讲、啊、中国退了货的我买，是吧？嗱，呢个既然系咁咧，呢啲全部系啊呢个咧香港嘅邻国啊，就系、是、东盟国家嚟噶，系嘛？话你又让全世界看清谁是国际公平贸易法规秩序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似乎印度同埋马来西亚话要翻嗰啲咁嘅波音机，中国唔要，佢哋要咧，呢啲国家嘅行为先至系国际公平贸易法规。秩序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应不应该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学习呢？是吧？好啦，咁卓永兴又话，在这个关键时刻，香港要善用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联动更多内地企业开拓市场，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这些说话呢不是第一次讲的，是吧？咁你咪叫而家大陸啊嗰啲人落嚟啊，係嘛？開拓市場咯，你睇有冇啊？啊，而家嗰啲民企啊，你睇有幾多間啊？呢半年啊，走嚟呢度開開分公司啊！啊，你而家吸引嗰啲專才啊、高才通啊，有幾多間民企老闆啊？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呢個更加好笑啦！嚇、啊，呢、這個你要睇啊，喺呢個最近啊，啊新加坡李顯龍夫人啊。嗰、那個何晶女士啊，啊嗰、那個咁嘅貼誒轉載啊，呢、這個咧指控某強國嘅領袖係黑幫老大啊，呢、這個咧香港出邊啊，東南亞呢個氛圍咧都已經跟隨啊呢、這個野蠻大國 Donald Trump 嘅指揮棒咧，係乾坤大挪移啊，咁樣點樣內聯外通咧？而家內聯大陸咧就冇錢，外通新加坡又啱唔啱咧？內聯外通都講得啱嘅，因為好多錢呢幾年咧都去咗星展銀行個户口，唔使你卓永興司長講咧，香港嘅醒目仔同埋咧投資者一早將啲錢撥曬外通咗去新加坡，但係新加坡最近官方啊呢個咧何晶女士啊咧對呢個咧黑幫老大啊呢個論斷有一個表態，咁請問你叫香港啲投資者同香港人如何適從呢？啊，咁仲有阿陳啟宗主席啊，呢、這個3.5亿俾美國咁樣咧，係去揭露啊，呢、這個係咪要堅持骨氣，係醒多3.5亿對哈佛啊，係以示支持同埋打氣，一齊對抗 Donald Trump 呢個野蠻投資人揸法西斯啊，對哈佛同埋對中國千人計劃啊嘅野蠻嘅迫害同埋無理嘅破壞咧？嗱、啊，呢啲咧都要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嘅官員出嚟啊！清晰啲俾个指引啊，系嘛？嗱，要俾指引啊嘛。如果唔系啲市民无所适从啊嘛，你净系讲啊骨气底气同仇敌气咧，系一味咧，即系你最终归纳咧，你系只系想斗气啫嘛。斗气还斗气啊！香港好多人下边斗唔起啊，系咪？因为点解啊？因为讲到钱系最实际啊，啊，所以咧呢啲咁嘅说话讲出嚟咧，只会令到。不是美国的华尔街市场更加迷惑，是香港上下各阶层更加迷惑。 系呢个日文里边嗰个迷惑咧，有一个字叫 miracle 啊，系嘛？ 系啊 ，miracle 个意思又唔系迷惑嘅， 迷惑 啊，令到人好烦啫。嗱， 系好烦啊！ 其实喺欧美或者加拿大咧，已经发起咗抵制美国货或者反对 Donald Trump 嘅美国关税政策。人哋真系 有 骨气，坐言起行。嗱，譬如话啦，嗱，唔值得学习，但系可以参考，就系针对 Tesla 嘅汽车有啲破坏，同埋甚至对佢哋嘅陈列室咧都放火。咁呢啲当然系暴力行为，系唔应该嘅。但系咧，你见到啲民众咧对于美国货系真系痛恨嘅，做足100分，同阿卓永兴所讲嘅一模一样。咁好啦，其实有好多嘅美国货系有替代品啦。嗱，譬如话。而家香港人成日周末啊，或者长假上深圳，有部分人都有山姆超市嘅会籍啦。山姆超市系 Walmart 下边嘅超级市场嚟噶嘛？咁呢啲系咪应该你呼吁一下香港人唔好北上，仲要喺深圳中国嘅地方去帮衬美国人嘅超市咧？嗱，呢啲系基本嘢嚟嘅。仲有好多嘅波鞋啊、Nike 啊，啊呢啲全部有替代品，可以买李宁噶嘛？啱唔啱啊？咁你麦当劳啊、家乡鸡大把中国嘅。快餐業是可以取替啦，嗱雖然部分都是有中資的投資，咁調轉講啦，咁中資是不是應該撤資啊？或者將佢的股份應該賣翻出去啊？嗱，如果你咁樣繼續去嚇喺民間上邊對美國貨、美國的產品、美國的服務依然是啊樂於投資或者大家樂於享用的時候，咁你是不是置國家的尊嚴同埋國家的命運於不顧啊？卓永興是不是應該身為呢個處理？政务司司长，你提供一啲指引，你都知道香港人或者而家中国人系最中意指引嘅啦。喺日常嘅生活消费上边，系咪应该对美国嘅货品系有一个态度咧？唔好话一定系要抵制，譬如话尽量揾替代品啊，尽量唔好咧啊使用啊，甚至加佢哋嘅啊关税或者服务费啊。咁样咯， 啲中国人喺世界上咧，系即时咧，你唔想俾人睇唔起咧，就唔好得把口喺度讲。 系啊， 你要向加拿大人民学习。加拿大 Ontario 嘅省长安大略省长咧，叫做杜格福，啊 Doctor Ford 咧就已经下令，由安大略啊下嘅酒类管制委员会呢个组织咧，吓已经咧落架。在安大略省是美国制造的烈酒了，是吧？ 是啊，那 这个 组 织呢就是呢啊在威士忌美国做的人来全部落架。这些呢就叫骨气和底气。啊、不用说了，这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啊这一场的比赛呢最近呢就是屋太华、啊、对这个明尼苏达开赛前唱美国国歌呢就在加拿大的民众呢纷纷报以嘘声、啊。这些就是骨气和底气。丹麦嗰度咧，嗰啲市民亦都发起咧超级市场罢买美国货，吓唔好得把口，千祈唔好得把口。你咧呢个民族，你喺世界上要赢得尊重咧，你一定要用行动嚟到支持。既然啊，香港特区嘅政务司司长已经发出呢个最高号令嘅话咧，骨气底气同仇敌气嘅话咧，就要行动。要行动咧，就要由咧香港嘅龙头企业。同埋千亿富豪咧，系嚟到带头， 唔好一面领美金，一面闹美国。嗱，我最睇唔起呢啲行为。 唔好啦，你睇唔起，全世界都睇唔起呢啲行为啊，包括日本啊，系咪啊？ 你赞人民币嘅时候啊，例如陈奕迅啊，嗰啲啊歌手啊，你又敢唔敢闹呢个中国啊？你唔敢噶嘛？你赚紧人民币，我理解啊，系嘛，搵食啫嘛。咁调转，你赚紧美金嘅时候，你又唔好扮劲啦，唔好话要有骨气底气啦。 你美国啊，嗰啲咁嘅乐队啊，嗰啲音流行音乐啊，咩 Taylor Swift 啊呢啲咧，系嘛？ 系啊， 系嘛？你 系咪应该宣布咧，唔再邀请咧？ 你唔好再谂啊，邀请任何美国嗰啲歌星走嚟搞盛事啊，谂都唔好谂啊，系咪啊？ 嗯， 啊呢啲咧好多嘢啊搞噶，我哋唔好得把口啊！吓，全香港上下由千亿富豪至到基层市民咧，系应该响应中国香港特区。啊嘅呢个咧叫骨气底气，就同时向野蛮说不，但系应该点做，就特区政府应该俾个指引啦。吓、啊，是否反美爱国咧，就系、是、去到赤立角机场，系检验你即将登上嗰班航机是否美国波音747为唯一嘅标准，系嘛？你啲起码嘅做唔到咧，你喺度斋吹斋噏咧，只会令到 Donald Trump 同埋佢个野蛮班子。